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继续我们的环球年度汉字词语盘点，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韩国。今年韩国的职场人选出了3个四字词，有多事多忙、枯木逢春等等，那听起来呢是蛮灰色的。这一方面是契合了眼下的韩国经济和就业现状，另一方面呢也多多少少也有韩国网友们一种自嘲的心理，这一年竟瞎白忙活了。然后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法国，一起来关注在法国的记者点评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好了，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来关注2018年韩国网友选出的四字年度词语，这就是多事多忙。在韩语当中，多事多忙呢既有忙得不可开交的意思，还有瞎忙活、白忙活、没有什么太多收益的意思。那为什么会选出这样一个词作为2018的韩国年度四字词呢？这四个字背后显示出了韩国社会怎样的社会经济现状，困局在哪儿，尴尬在哪儿，2019能不能够有所化解呢？好，我们就连线在韩国首尔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穆珍来跟大家做介绍。 其实韩国历年来呢就有用四字词来做年终总结的习惯，那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就是有一个就业门户网站叫 Include， 那今年这个网站也是在12月5号到7号的时候，针对韩国的2971名成年人进行了上述的这个调查，就有大概14.2%的受访者选择了多事多忙，韩语就是他擦他忙，这个比率在职场人当中占的是更高一些的。另外还有两项，就是在求职者，就是我们找工作的这些朋友当中做的调查，枯木死灰占的比例是最高的。然后在个体户，也就是中小营业者哈，就是他们选择的这个词是劳而无功。其实整体上来看的话，这几个词都是带着一些悲观色彩的。 的确，2018年韩国整体的经济就业形势不算乐观，除了外部的国际因素的影响之外，在韩国舆论认为呢，韩国政府力推的最低小时工资的提升都使得企业主以及上班者产生了多事多忙的感觉。 那他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就上调了最低时薪，他这个最低时薪一上调之后啊，就有很多中小企业他们就开始裁员，所以在整个18年的时候，就为了适应最低时薪的上调，那现在企业的这个方面，他在经营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失业率在这一年是居高不下的，甚至也有统计就说啊，18年的这个失业率，大概跟08年当时经济危机的时候差别并不是很大，那再加上整个国内的经济环境不是特别的好，那除了最低时薪上调之外，在今年韩国也是缩短了法定工作时间，就每周52小时工作制也是开始实施了，那这一下子其实就让很多的中小企业就让他们非常的吃不消嘛。其实这个把每周的工作时间缩短，就从大体上来看它是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实从客观上来讲的话，它也让普通人的收入降低了。 因为你加班是少了，但实际的收入也是减少了。政府本来这个目的就是说希望工作的人能够有晚上有周末，能够有晚上的时间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有周末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但结果推出来之后，他遭到的就是这个负面的反抗啊，反而是普通的劳动者更多一些。就是说我这个实际收入少了，我没钱，我拿什么去和我的家人一起这个去享受我们自己的时间？因为在韩国的话，就是一家之主，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其实女性不工作的情况还是比中国要普遍的多。 嗯， 然后一家之主的收入降低了，其实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且再加上，因为他最低时薪也上调了，他最低时薪上调之后，企业方面在雇人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顾虑，他就不太敢去雇。因为你要支付这个最低时薪，这个要比以往是高的。就2018年的时候，韩国的最低时薪上调的幅度是10%几，这个是有史以来就上调，就是单次上调最低时薪是最大幅度的。 嗯， 所以今年的话，一下子对于中小企业，还有这些，比如说像韩国这种炸鸡店，他们不是有那个炸鸡的连锁品牌店吗？ 嗯， 然后那个连锁炸鸡品牌店，就是这些老板他们本来就会雇一些打工的，比如说像大学生啊，就过来帮忙送这个，就是这个送餐什么的。那你开个摩托车，你送个餐，一个小时的最低时薪就要支付到40多块钱人民币大概。就大概在今年之前吧，韩国的一份炸鸡的话大概是1400块钱，大概人民币是不到100块钱。然后现在的话今年就涨到了大概一份炸鸡的话120多块钱了。老百姓吃一份炸鸡想要吃到嘴里的话要比以前多付几十块钱。 韩国就业门户网站 Incruit 发布的调查显示呢，多事多忙是被韩国上班族选为2018年度四字词，枯木死灰、劳而无功分别获选求职者和个体户的年度四字词。这些看起来很悲观的词语呢，其实背后也是韩国网友一种幽默自嘲的心态，干的挺多结果白忙活了，希望2019有所转机。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大家觉得其实自己的工作量跟以往相比可能并没有减少，反而是由于裁员啊等等这些问题，很多的工作量都挤压到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身上，事情很多，然后也变得特别的忙，然后感觉自己的收入似乎也并没有提高太多。而且再加上韩国的话，它比较受这个美联储，就美国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像这个美联储今年一共是4轮加息，让韩国这边也是特别的吃不消。因为韩国今年的话，就业率的情况真的是遭遇寒冬啊，很多这个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可能就面临着失业。所以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在寅政府在今年公共机关创造了，就是他自己就创造了很多的就业岗位，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就有一些福利性的机构啊什么的，就扩大招聘的范围。2019年，其实我觉得教授新闻就做了一个统计啊，对全韩878名教授进行了一个调查，就给出了一个词叫“任重道远”。我觉得这可能也反映出了对2019年的一个期盼吧。2019年的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韩国来讲还是非常多的，因为2019年马上就面临着下一轮的最低时薪上调，因为这是文在寅总统他大选时候做出的承诺，所以他在任期间可能每年都会往上稍微去调一些。然后，2019年的时候，其实对于韩国人来讲，最关心的还是安全的问题，就是半岛的安全问题嘛。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家的期盼吧，安全有保障，经济上能过去这个坎儿。 好，刚才是在韩国首尔的 TBS 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穆珍给我们带来的韩国职场人士选出的2018年度四字词，多事多忙，意思是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好像有点白忙活的感觉。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欧洲，从11月17号首次大规模的爆发抗议示威，到12月22号进入第六周的示威抗议，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呢仍未平息，不仅如此，还蔓延到了周边国家，比如像荷兰、比利时、土耳其等，都发生了大小不一的黄马甲游行示威。好，一起来听下面的报道。 22号晚间，抗议者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手举标语，要求马克龙辞职。一些抗议者还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警方使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一位记者在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抗议者试图将警察已经倒地的摩托车举起。由于周遭围观的抗议者越来越多，一名警察甚至掏出手枪，警告人群向后退。而在法国西部最大城市南特，有近千人参加了周六的抗议活动。道路旁一些塑料路障设施被点燃，警方向人群释放催泪弹，现场被大量浓烟笼罩。据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尔透露，当天在首都巴黎参与抗议活动的人数不到1000人，全法国境内约有2.4万人，这与一周前的3.4万人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减少。卡斯塔尔呼吁全体法国民众共同维护本国的秩序和安宁。 À l'heure des fêtes de fin d'année, notre pays a besoin d'ordre, de calme et de paix. J'en appelle à la responsabilité de chacun. Le temps est venu du dialogue, de la concertation. Le temps est venu du débat, du respect et du respect de la loi. 同一天，在法国邻国比利时，人们也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呼吁减税、提高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等。在布鲁塞尔，大批警察在道路旁维持秩序，并有高压洒水车停靠在路边待命。除了比利时，目前黄马甲运动已经蔓延至荷兰、葡萄牙等欧洲国家。 相信大家也通过充分的媒体报道呢，看到了这一场示威活动愈演愈烈，其严重性。许多西方媒体评论认为，这是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一次社会动荡。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生活在巴黎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记者娄银给我们发来的录音综述。作为一名生活在巴黎的市民，他也切身感到了这次的黄马甲运动呢，和每一个市民都是切身相关，同时也感到了法国社会既有巨大的一致性，又有强烈的撕裂感。在反对政府的赋税政策方面，人们空前一致。然而呢，在对于很多政治问题，包括难民问题的看法上，民众的意见又是相当的撕裂。好了，下面就来听娄银的报道。 法国自马克龙总统上台后，接连爆发各种抗议冲突。此次这波抗议游行自11月下旬起持续至今，从法国外省各地蔓延至首都巴黎，在最著名的商业文化地段香榭丽舍大街上演暴力悲剧，成为了马克龙就任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和考验。这波黄马甲运动源起于马克龙总统颁布的一项政策改革，即加征燃油税。据统计数据，2018年法国柴油价格上涨了23%，汽油价格上涨了15%。马克龙政府希望通过上调油价，从而鼓励社会购买电动车等一系列对环境有利的举措。然而，这项看似理所当然的政策却遭到了一大波普通民众的不满。他们认为，这将引起购买力下降等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民众以为马克龙政府脱离普通民众，称其为富人总统。由于抗议民众都以身穿黄色反光交通马甲为身份标识，所以此次的大规模运动被称为黄马甲运动。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起先主要来自法国乡下收入较低的地区，起初抗议者通过自发聚集、封锁交通要道或是围堵超市等公共场所等和平方式表达其诉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抗议从乡村走向了城市，但其初衷并非暴力示威。黄马甲运动何以演变成了暴力冲突，甚至出现严重伤亡，其实有诸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波运动倡议平等化，不推出全国性的领导者，不提出政治纲领。参与运动的有全国多个团体、各个行业，还有很大一部分民众是自发参与，从根本上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在第一次暴力冲突发生后，黄马甲的一位地方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没有全国性的领导， 也无法预知是否在之后的运动过程中出现破坏冲突。由于参与人员也并非局限于几个代表性团体，即使出现暴力行为也很难掌控。此外，此次运动和法国之前的大规模冲突类似，有部分极左翼的团体和无政府人士混入其中，他们借机有组织地实施破坏行为，甚至此次运动队伍中还有极右翼者出现。本身参与者之间由于政见不同、立场冲突，就存在着矛盾。这些团体中的部分人士历来就癖好破坏，以与前来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冲突为乐，从而将抗议升级。这些对法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在奥朗德、萨科齐政府期间也出现类似情形。由于混入的破坏者有组织、有纪律，很容易挑起抗议民众与军警间的冲突，使和平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黄马甲运动引发的混乱将导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降低0.1%。 刚才是在法国巴黎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的记者娄银所做的解读。虽说这次的黄背心示威运动持续了几个星期了，法国政府呢也是做出了让步，但是马克龙总统依然拒绝了不少黄背心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恢复拒付税。因为在法国人心目当中呢，拒付税已经成为了法国税负的一种象征。1945年之后，法国开始开征拒付税，标准呢就是拥有家庭资产超过130万欧元的家庭，而资产概念呢包括了房地产、金融资产、企业股份等各种形式。但是森林、湖泊、各种残疾金的抚恤金、艺术品不包括在内。那么如果家庭总资产超过了130万欧元，就要缴纳拒付税，税率呢是130万至300万欧元资产缴纳总税的0.25%，300万以上的家产缴纳0.5%。加上法国的银行账户征信系统已经十分的透明，因此人们很难通过隐瞒资产来逃税。拒付税每年可以给法国带来50多亿欧元的财政收入，大约全法有35万多家庭呢必须每年缴纳所谓的拒付税，这个数字仍在逐年的上升。而统计却显示呢，在法国每年会有700至800户的家庭搬去其他国家居住，逃离资本高达几十亿欧元。而对于真正的拒付们来说，他们可以采用各种避税手段来逃避缴纳拒付税。因此有人也说，这所谓的拒付税呢，是增加了百万富翁的税负，而让亿万富翁逃离。马克龙上任之后认为法国需要发展经济，需要大幅的增加投资，给企业松绑，这才是从根本上降低失业率，提高人们实际购买力，重振人们对法国经济信心的不二法门。因此呢，他首当其冲便改革了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拒付税。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联合国。在前面的报道中呢，关注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激进的采取了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上涨该国的石油价格的措施呢，引发了黄马甲抗议运动。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人类各领域不断的推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步伐呢，是一直向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和国际体育机构共同签署了一个体育促进气候行动框架，来凝聚全球体育界人士的力量，共同来实现巴黎协议设定的减排目标。那么体育和温室气体排放和人力的减排有什么关系呢？体育活动其实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产生改变气候的排放，比如旅行、能源的使用、场馆的建设、餐饮等等各种方式。在体育领域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好，我们就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对此的介绍。 卡琳娜·勒布朗克是加拿大国家女子足球队的前守门员，她还曾效力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多支职业女足俱乐部队，包括芝加哥红星队。卡琳娜曾多次参加女足世界杯，并且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为加拿大夺得了一枚铜牌。卡琳娜与其他许多运动员的一个不同之处，或许在于她非常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Like I'm from Dominica, and to me personally, 我来自多米尼加，气候变化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直到去年玛利亚飓风袭击了多米尼加岛，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二级到三级的飓风。但是等我的家人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变成了五级飓风。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才找到我的祖母，就是这样。因此，当你受到打击的时候，你就会清醒。所以，今天我强调的一点，便是不要等到受了打击，你才清醒过来。现在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清醒的时候了。 卡琳娜关注气候变化，的确跟她的出生有着紧密的联系。她的父亲是多米尼加人，母亲是牙买加人。1980年，为了躲避大卫号飓风，他们举家来到了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卡琳娜便是在那里出生的。后来他们又返回了多米尼加，一直在那里生活到她8岁，全家又迁往了加拿大。刚到加拿大时，卡琳娜感到非常失落，但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帮助她找到了出路。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在球场上无数个小时的拼搏，她获得了力量、信心和归属感。她相信自己的梦想，并在梦想和毅力的指引下，克服了无穷无尽的障碍，最终成为了加拿大女足的前国手。 I think for me, I've competed in a couple Olympic games at the... 我参加了一些体育赛事，并且很荣幸为我的国家赢得了一枚奥林匹克的奖牌。我还参加了5次世界杯足球赛，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但是，作为一名运动员，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在你所处的平台之上，你的声音有着强大的力量。 在意识到自己作为球星所拥有的强大感召力之后，卡琳娜首先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成为了儿基会加拿大亲善大使。他前往洪都拉斯，为儿基会在该国举办的通过足球运动帮助青少年远离暴力的项目提供支持。他还回到多米尼加支持当地的儿童足球项目，同时为多米尼加的儿童筹集资金，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现在卡琳娜又开始为气候行动而大声疾呼。 I think everybody has behaviors that need to be changed. It's not just in the sports world. 为应对气候变化，每个人每个行业都应当改变行为，而不只是体育界。不论你是像罗纳尔多那样的拥有3亿6千万追随者的球星，还是拥有一个班级的儿童的老师，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你都可以开始谈论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运用我们自己的平台去促进改变。 在气候行动上，卡琳娜表示，她认为对自己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要促进其他运动员也身体力行采取行动，但最终是要促进所有人都采取行动，因为地球的事是每一个人的事。 Opening game of a World Cup will draw... 当世界杯开赛的时候，会有10多亿人在关注。而作为一名运动员，当你在自传上签字送给孩子们的时候，当你看着这些孩子们的眼睛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运动员都需要在练习之后补充蛋白质，但除了对环境不怎么友好的牛肉之外，让我们也摄取其他的蛋白质来源。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对环境更加友好。国际足联也可以采取行动，在举办世界杯的时候，让人们通过对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前去观赛。不同的体育协会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国际足联和奥委会这样的大型组织都站出来表示，气候变化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起点。有的俱乐部全面实现了绿色，他们正在建盖全木质的体育场，他们的运动员全都食素，这真是难能可贵。我相信会有其他俱乐部效仿。气候变化不只是科学家的事，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要投身去解决它。 卡琳娜已经退役，现在开始担任管理工作。她表示，她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通过点点滴滴的行动，为应对气候变化尽自己的一份力。 I'm way more mindful now than I've ever been. 我比以前对气候变化有着更强的意识。我最近搬到了迈阿密，担任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足球协会联合会的女足负责人。迈阿密过些年可能会被水淹没，